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六十九集，配不配？ 经过就是这样。我听说天尊在天山派的房间床铺底下藏了两坛子百年陈酿。 我就说你无缘无故参观什么天山派，原来是去偷酒喝。 哎，一会儿上了山，你负责缠住白玉堂，我去偷酒。 我才不帮你，多缺德！ 你不帮，不孝顺。 殷侯酝酿了一下，就要开口，展昭一把捂住他嘴。门口，陈修正端着一盘葡萄路过，就看到展昭搂着殷侯呢。陈修眨了眨眼，默默端着葡萄回去了。刚到后院，陈修赶紧拉住正洗葡萄的月牙。 月牙，展大人跟那个表哥是什么关系啊？ 不是表兄弟吗？ 表哥那么亲密，他俩晚上一个屋睡的。 那又怎样啊？可能兄弟间关系比较好呗。 能有多好啊，又不是亲兄弟。你见过少爷和四位哥关系好不好？有一起睡，又不是爹妈。 好像是有点问题。 陈星皱了皱眉头，似乎很失望。 干嘛？那个表哥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又不是你喜欢的类型。哦，难道你喜欢展大人那个型？你不是少爷子忠吗？ 当然不是，我是觉得原本可以期待一下。算了。 期待什么？ 少爷。 少爷和展大人？ 对啊，配不 配？ 月牙仰着脸想了一会儿，刚要张口，就听到下面一个诺里诺气的声音插嘴。两人低头一看，小四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两人中间，仰着脸回答。 小四子，你上哪儿去？ 我去找大猫小猫，爹爹说要接着看卷宗，九九也说不玩了，要办正经事。我想去天山看弟弟。 小四子跟两位姐姐打了招呼之后，就找展昭去了。陈星胳膊轻轻一碰月牙， 看见没，小四子都说配。 少爷有这根筋吗？ 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得查清楚那位表哥和展大人究竟什么关系。 一会儿等他们上天山了，我们溜进屋里看看去。 两个丫头为了自家少爷的幸福，决定查一查这个神秘表哥的底细。展昭对殷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为了避免他一个人上天山捅出什么篓子来，展昭只好跟他一起去，当然了，还要带上小四子。展昭一手抱着小四子，一手要随时拉住骚扰路边商贩的殷侯，脑袋里只有四个字：扶老携幼。两人到了天山脚下，就看到两边的路都绑了长长的白色帷幔。展昭检查了一下三人的打扮，还好都穿了素净的衣服。殷侯本来就一身黑，他出门前也换了一身黑，小四子是一身白。走到山门前，有天山派的小徒弟认出了展昭，给他们一人发了一朵白色的棉絮花，还有缠在手臂上的黑纱。展昭边给小四子缠黑纱，边看不断上山和下山的江湖人。 这次葬礼是大搞的吗？之前听说从简。 白玉堂这小子还挺听话的嘛，孺子可教。 什么孺子可教？又跟你有关系？ 今早跟他说的，他倒是听得进去。 你今早什么时候见过他？你不是起得比我还晚吗？ 老人家会起早的嘛，我天不亮就起来过一回了，然后又正好路过白玉堂的院子，他正好早上上山办丧事去。 你还真会路过呀、 啊！哎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 你跟他说什么了？ 是这个情况。 今早，殷侯就是这么巧的，又一次路过白玉堂的院门口。殷侯见白玉堂胳膊上缠着黑纱，就问了一句：“ 这么早起办丧事？ 嗯。 大办小办？ 一切从简。 干嘛从简呢？能办多大办多大才是，你又不缺钱。 白玉堂看了看殷侯，没做声，只是想了片刻便点点头。 有道理。 殷侯满意了，继续回屋睡觉去了。 哦，的确是好法子。 展昭明白殷侯让白玉堂大办丧事的意图。最近来了那么多江湖人，本来都是打算来看天山派好戏的，但是没想到天山派将空贺他们一锅端了，所以这些江湖人分外尴尬，如果这个时候走了，那日后心照不宣来的都不是朋友。江湖人会心存芥蒂，得罪了天山派，天山派也怕树敌太多，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嘛。但如果这时候大搞丧事，这些江湖人得了请帖奔丧，就从敌人变成朋友了。来这儿也不是看热闹，而是慰问来的，有台阶好下，双方都有利。虽然以白玉堂的性格是肯定不屑这些，但是毕竟对天山派有利，因此白玉堂接受了殷侯的意见。 他聪明你也不笨，反应还挺快。 他真不知道你是谁？ 那是，我隐藏的那么好，他怎么可能发现？ 没理由啊，他怎么会听你的？还有，你半夜摸进房门，他竟然不揍你。 哎，你外公讨人喜欢嘛。 展昭白了他一眼，回头就看到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看看他，又看看殷侯。 走，忘记小四子还在。 小四子摸着圆乎乎的下巴，瞧展昭又瞧殷侯，半天憋出一句： 外公 啊，因为那小明，小明，小明， 小明不是大猫吗？ 有两个。 外公是小明？ 不是外公，是歪公，歪，你看脸歪的。 展昭指殷侯，殷侯嘴角直抽，小四子依旧狐疑，有一种被骗的感觉。展昭在小四子怀疑的目光中慢慢往山上走，殷侯背着手欣赏天山派沿途的风光。有几个其他门派的人正好经过，看到展昭都赶紧打招呼。展昭一一给众人还礼，随口寒暄几句，小四子搂着展昭的脖子跟着叫人，江湖人夸他可爱，哈哈几句客气一下，赶紧下山。差点摆了个大乌龙的江湖群雄们都挺庆幸，这次白玉堂大办丧礼给了他们个台阶下，不然一下子除了得罪天山派，得罪白玉堂，说不定还要顺搭得罪个展昭和开封府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江湖人们也有些纳闷，这展昭和白玉堂都算新一辈里的佼佼者，怎么两人不敌对，反而还听说交情甚笃？展昭被封了个御猫，又投身官府，白玉堂是江湖人，外号锦毛鼠，这多多少少有被压了一头的嫌疑，白玉堂竟然不生气。殷侯背着手走在前边，见江湖人或疑惑或尴尬的神情，还有虚情假意的恭维，忍不住摇了摇头。 哎，无论过多久，这些名门正派的嘴脸还是叫人能吐出隔夜饭来。 展昭抱着小四子走到他身边，瞅准时机，突然将小四子往他手里一塞。殷侯微微一愣，看着展昭。 小四子，看着他，不准他乱说话，不准他偷东西，不准他打人，也不准他干坏事。 小四子眨眨眼，回头看殷侯，那小眼神有点嫌弃，好像在说你那么坏呢。殷侯也眨眨眼，一大一小对视了一会儿，都望向展昭。小四子不太明白什么样算乱说话，但偷东西打人和干坏事是不对的，他倒是知道。 哼，你个胳膊肘往外拐的猫仔。 展昭对小四子一使眼色，小四子一伸手，一只白白胖胖的小手正好捂住殷侯的嘴巴，还被胡渣儿扎了手心。小四子抿嘴忍笑，殷侯无语地看着小四子。 哎，我说表哥，你可别欺负他，他比你小多少岁你知道不？ 得小个100多岁吧。 还有啊，小心他哭鼻子呀。 殷侯顿时有些傻眼，和小四子大眼瞪大眼。片刻之后，小四子鼓起腮帮子，认真地看着殷侯。 要哭鼻子的， 这小家伙还挺会跟着配合。 你继续欣赏沿途风光，我上灵堂去上柱香，小四子就不带去啦。 说完，没等殷侯答应，展昭就溜达走了。这下轮到殷侯抱着小四子在半山腰傻眼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